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聚在这里，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聚会，求你祝福这个团契，愿你祝福新庄这个地区，真的是让这里的人，这里圣徒们能够听到你的话语而心中喜乐，听到你的话语而得到喂养，而越来越认识你所赐给我们的救主，你的儿子以至于我们能够真的是现在凭着信心仰望他正因为我们现在凭着信心仰望他，我们就有盼望有一天我们要眼见他。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所以我们这个应该算是第一次新庄团契的聚会，然后那时候我跟吴大哥他们讨论，就是用这本书认识基督。认识基督其实它的英文就是 Knowing Christ， 就是很简单认识基督，可是它很多翻译的书到了中文就变得它要加一些东西到 title 上面，变成认识基督的27堂必修课。那这个书里面有27章，我们看每一次聚会我们进度能多少。今天可能中间有一些大家已经读过了，不好意思，我会录音，就是我会录音，因为我想我在考虑我回家听是不是这个要放到网站上，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 OK， 就像那个我成人主义学会放在网站上面，所以我们试试看。所以我们大概是用这本书做参考书，那以后因为一个月一次聚会，看是要一次读一章还是两章。他这本书基本上作者是马克琼斯，他是在加拿大温哥华牧会的一个改革中的牧师，也是美国的长老会的牧师。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神学家，他研究的，他当时读 PhD 研究的主题或者对象是清教徒的神学，特别是有两位也间接接着受他的影响，我也特别喜欢这两位神学家，就是约翰欧文还有 Thomas Goodwin。 这些在座有些弟兄姐妹听过我的那成人主义学可能都听过这些名字，可是对一些其他弟兄姐妹可能相对来讲比较陌生。这些是非常就是我们对我们教会的传统，我们信仰的传统，其实尤其现在在台湾的教会已经相对来说非常的陌生。有很多我们很优良的信仰的内容都没有传承下来。那我想借着这本书或者借着我们的讨论我们可以多了解一下我们信仰的有这么优秀的教导，有这么好的教导，其实我们很少听到。更重要的是，这些教导主要的都是指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就是说这本书其实如果开始读的人，你可能就会觉得好像有点似曾相似，就是可能在主日学上听到或者在讲道中有听到。这是一种从看圣经的方法吧，或解读圣经的方法，就是我们时常读圣经读过去就读过去也不是很懂，或者说读得很熟，可是你从来没有真正去思想这圣经到底有什么意思，然后延伸出来到底有什么意思，而且这意思我们甚至可以说对我来说有什么意思，对我的生命有什么意思。清教徒的神学之所以精彩，是他们的神学，我个人认为到目前为止他们的神学之深之广，然后这个是我觉得现在的神学是根本就没有跟他们没有办法跟他们比的。可是不只是如此，几乎毫无例外的每一个优秀的清教徒的神学家他们都是牧者，所以他们在写神学的时候是以一个非常教牧的心怀在写神学。他们基本上有一个概念，就是如果你的神学是不能够在讲台上讲的，那个神学就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就试着看用这本书来看，这本书好像是我们的指南针吗，或者地图。可是最重要的我们并不是看这本书，而是这本书如何指向圣经中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OK， 我们今天试着看他的序言还有第一章。这本书的中文翻译在序言前面还有一个是叫做曾序，曾少凯的曾，他是我在神学院的老师写的序言，中文的序言。 我会建议大家看，因为它会特别针对华人教会的一些情况，就是说这本书或者这些真理对华人教会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增序是在中文版的第9到第13页，我们之后也许会再提到曾绍凯老师在他的序言里面所提到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但是我们今天就看从17页开始，看他的从序言开始。这边有读过的，有开始在读这本书的弟兄姐妹，有谁已经读过序言和第一章？ OK， 大概一半。 OK， 没有关系啊。那我用的方式就像我现在在成人主义学， 我现在在鸿恩堂成人主义学是用 Mark Jones 的另外一本书做参考书，那本书没有翻译成中文，那主要也是用他的书的内容好像做参考，可是其中很多是因为也许是他的那本书的内容的启发，延伸出来的一些思考或者经节讨论的经节，所以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不竟然会完全跟书一样，可是都是可能都是从这本书里面所启发的。我们看一下序言，基本上这本书的名字就叫 Knowing Christ， 认识基督， right？ 那我为什么要读这本书？我为什么要认识基督？这好像是不需要问的嘛，大家有什么想法？你要问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你要认识基督，这需要问吗？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是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要认识基督？ 你愿意回答就回答。因为很重要。 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如果我们是基督徒却不认识基督，那就会是一个 很愚蠢的事。佛教徒需要认识，我不知道佛吗？你问任何一个最虔诚的佛教徒，他对佛教徒他的拜的，我不知道佛教徒他拜的是释迦牟尼吗？还是 很多 ？OK， 很多，或者其中任何一个他们所拜的神明，真的需要认识这位神明吗？或者他拜的？ 只要他拜的硬不硬，不准不准。 似乎这并不是很重要，对不对？ 对啊， 就是说。其实他不需要知道释迦牟尼他生在哪里，他是什么时候生的，或者他在地上做了什么，甚至他亲口的教训，这不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如果你不认识基督，因为我们信仰的内容，我们信仰的对象最终并不是一个并不是一些抽象的概念，也不是好像就是我可以领受的，我可以得到什么， right？ 你的确是得到了所有的一切，但是你要知道你要得到什么，到最终你所有得到的一切，你信仰的内容，你信仰的对象是在一位，你要说我们现在先解说，我们没有更好的形容词，是在一个人的身上，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这是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信福音就是信他的福音，他的福音就是关乎，大家记住两个，他是谁，也就是说这个人是谁，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做了什么，就这两件事情，他是谁和他做了什么，他做了什么也包括他的教导是什么，他说了什么话， 他在世上做了什么事，他做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看一下，大家都有圣经吗？ 手机上的 OK， 手机也可以。我们看一下何西阿书，其实我还是建议，我今天没有带我自己，我建议大家尤其在查经或者什么，还是有一本纸的，对对对，尤其是你自己的，你可以画。何西阿书四章六节，有谁找到就先帮我们念。 好，四章六节，何西阿。 我的名，我的名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上帝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 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说知识不重要，生命比较重要这一类的话语，这并不是非常符合圣经的 right。 我们信仰的内容，基督教信仰的内容，尤其在现在很多教会中所传的，是一种感觉或者一种自我肯定，就是任何东西能够让你表现自我或者肯定自我，发挥你自我的价值的这些东西，好像就是可以吸引人来到教会，吸引人到这个信仰里面。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我们的信仰的内容是关乎知识的。这一本书里面全部都是关乎我们上帝的知识， OK。 所以我们需要我们的信仰不是很抽象的，不是很空虚的，是需要需要有知识的， OK。 有知识有其内容的。我们再看一下六章三节，还是何西阿书， 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认识耶和华这个不是口号，这边讲的是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相对来讲，如果我们不认识他，如果上帝的子民，如果你说你是上帝的子民，尤其你说你是上帝的子民，但是你却不认识我们这位上帝的话，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我们刚读到的，你不认识我，上帝也不认识你。你既忘了你的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 OK， 你弃绝我，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那我们看新约，约翰福音八章十六节，好，有谁找到都可以先念出来。 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 对不起，我说十六节吗？十九节是不是？十九节。 好。 对。 他们就问他说，你的父在哪里？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 这里是我们的主耶稣对质疑他的人所讲的话，你们不认识我，就不认识我的父，你们认识我，就认识我的父。这在老约翰之后，在约翰一书第二章那边讲到说，不认子的就没有父，凡认子的就有的父，是同样的概念。我们再看十四章六到九节，约翰福音。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到他。这边有一个原则，当上帝的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天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他，也就认识他的父，我们若认识他，也就认识他的父，从今以后我们认识他，就已经看见他。我们再看十七章第三节，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不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不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没有永生。你弃绝我，我就弃绝你。最后再一个好了，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有谁可以帮我们？ 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举， 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这边第一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二节，这是关乎一个在改革中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上帝拯救人不是一个很抽象的拯救。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讲到上帝，上帝会施怜悯给我们，上帝必会看顾我们，眷顾我们，赐福给我们，是一个很抽象的，好像就是，但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启示，是他实际是在历史中工作的上帝。他在4000多年前召亚伯拉罕出来，2000多年前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在他儿子来到世上之前，这边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 OK。 但是在末世，这边讲到末世，圣经中的末世就是自从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我们现在就是处在末世，跟当初写这篇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一样，就在这末世是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 OK。 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时常会讲的以基督为中心，就是这个现在所有上帝的启示都是透过，好像是透过我们带着耶稣基督的眼睛来看上帝的启示。我们看旧约也是，我们看旧约不是说旧约和新约是完全分开来的，好像旧约是守律法献祭，然后以色列人如果他们要得救就必须要完全的守律法，要献祭等等等等。律法和献祭都是将来要是来自世的影子，那实体却是耶稣基督，都是指向那一位女人的后裔要来的，要踩碎那蛇的头的那一位，越来越清楚。但是到最后你不能够，一个基督徒不能够只是抽象的讲啊，我相信神，我相信上帝，上帝是慈悲的。你要知道上帝他是如何的慈悲，他是如何的爱你。上帝爱世人，中文少了一个字，那个翻译 whos， 上帝如此爱世人。我们通常讲神就是爱，上帝很爱你，上帝无条件爱你。3:16约翰福音很重要的一个字，上帝如此爱世人。怎么样如此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此的爱并不是一个很抽象的，好像一个软趴趴的暖男式的爱，你到哪里我就跟着你到哪里，随便，就是你出了问题我就帮你擦屁股的那种爱，远远比那个更大。他将他的儿子赐给了信他的人，凡信他的人就有永生。 OK， 这就是为什么尤其是上帝儿女，你说你是基督徒，你必须要认识你的主是谁，这关乎我们的永生。我们对上帝的认识都是集中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上面，当然这其中所涵盖的就是依靠圣灵、right?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中间有一个非常深厚的三一神论在中间。你要有父你就必须透过子，你要透过子就必须他所差遣来的保惠师，他会带领你们进入一切真理，他会叫你们想起我对你说你们所讲的一切话，他会荣耀我，他不讲自己的话，他将我讲的话再告诉你们，而我不凭我的旨意讲话，凡父交代我的我就做我就讲。行，这中间约翰欧文我们的英雄说，认识基督就是仰望基督的荣耀，这个大概对洪恩堂弟兄姐妹应该是很熟悉的一个概念，基督的荣耀。有的时候我们讲基督的荣耀会非常抽象，我想之后我们这个应该会，这不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应该会越来越具体。这个对圣徒来说，仰望基督的荣耀通常已经变成一个口号了，可是如果你真的是他的门徒，上帝的儿女，是他的，他称你为兄弟姐妹，他是长子，对你来说这是最具体最实用的。因为这就是我们约翰欧文说我们灵魂的生命，我们灵魂所得的赏赐，这就是圣徒成圣之道。仰望耶稣的荣耀，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就是你的成圣之道。我们讲到成圣可能有一点 有一些弟兄姐妹不是很熟悉，成圣不外乎就是当你还活在地上的时候，走向天堂的道路，就是你如何活在地上，就是这样简单这么讲。其他在圣经中的言语就是效法他儿子的样式，顺服主，致死自己的罪 ，OK， 活出你所领受配得福音的样式 ，OK， 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有新人的样式。这所有的一切，你都可以把它理解为成圣，也就是说，你生命的原则，你要如何活出你基督徒该有的生命，与你所领受的恩典和福音相符的生命，你要如何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效法他，罗马书8章28节29节。你要如何做？约翰欧文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你仰望他的荣耀。 Why？ 大家可以想哪一节经文最直接的这么说，或哪几节经文？我知道可能在这里有一些弟兄姐妹刚开始听起来可能会有点抽象或者什么，可是你稍微，我们尽量的都是回到经文里面，然后从经文再看说，哦耶，明明就是这么说，也许我以前读过从来没有这样子想。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 right 3章18节， 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这是约翰欧文所讲的，我们仰望主的荣光，主的荣耀就什么变成主的形状。我们再看一下，刚才还是再复习一下，我来念好了，罗马书8章28节，大家非常的熟悉。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大概每个基督徒都对这个，你要继续读29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他怎么样，效法他儿子的样式，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就是为什么改革中的我们的信仰告白，小奥里问答的第一个，人在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直到永远。罗马书8章29节就在讲，万事都互相效力，在我们地上，我们活在地上，发生在圣徒的每一件事，他并没有说只有好事都互相效力，每一件事都是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就不讲说爱神的人，爱神的人定义上面就是你是蒙他所召，被神所先爱，然后你再爱他的，不是我们爱，是神先爱我们。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什么是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知道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样式模样。凡任何事情叫你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个就是叫你得益处，就是叫你活出你被一个赐予一个新人，一个新的生命。你活在地上的目的就是要他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可是那还不是最终的目的 right？ 最终目的是什么？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也就是使他得荣耀。8章28节29节，我们要记住的这里就是，我们活在地上，圣徒活在地上的目的有很多，我们可以向神求很多东西，我们要求我们的工作，我们孩子的生命，孩子的教育，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们家里长者的健康，我们这些都可以求。可是最终的目的，人活在地上最终的目的，有他儿子的模样，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就如何。那我们要怎么样效法他儿子？保罗在哥林多后书3章就讲说，我们是仰望他的荣耀，就荣上加荣，就变得像主一样，变成主的形状。你可以再看 继续，我们在哪里看到他的荣耀？在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这边讲说，此等不信的人被世界的神的眼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什么福音的光照着他们。这个荣耀是在福音里面看到的，我们并不是现在凭着肉眼。有人会说啊，我在梦里面看到耶稣，或者我昨天走在路上看到耶稣。基本上现在我们已经不是使徒说我们以前是见过他、摸过他、听过他的，现在你们未曾见他却是爱他，心中有说不出的大喜乐。我们的主升天以后，我们见到他的那个模式就不再是凭着肉眼，而是凭着信心， right？ 我们行事为人不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在福音这边我们继续看，四章六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是瞻仰，透过福音瞻仰，凭着信心瞻仰我们的主的面，从他的敞着脸看他的荣耀，我们就荣上加荣，我们的生命就得以改变。这听起来很虚玄，或者说好像很 abstract， 但是好像很抽象。我们仰望我们主的荣耀，这就对我们来说是最实用的，因为这就是我们如何成圣，我们的生命如何活出新人的样式，如何效法基督。好像很抽象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聚在这里，就是希望借着这本书，借着我们的讨论，借着我们看圣经 Kamar Jones 提醒我们的，我们才知道这个。你可以去上很多的课程，你可以去上很多的辅导，我不是说这些都一定没有用，可是真正能够帮助你的婚姻，真正能够帮助你的孩子，真正能够帮助你的最实用的，对一个圣徒来讲，就是确实的具体的瞻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 OK， 唯有越加认识他，我们才可能爱他。在圣经中里面的认识，或者刚才罗马书那边讲预先知道的人，这个认识的不是只是一个啊、我认识你，或者我对你有一种，我知道你在哪里工作，你的姓名、你出生在哪里。不只是如此，圣经中的认识是远远超过，不管是在旧约和新约。譬如说创世纪四章第一节，在中文翻译，亚当和夏娃同房，亚大，那个原来的希伯来文其实就是认识，你懂我的意思吗？亚当认识夏娃，所以那个认识是远远超过，那是同房的意思。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刚才我们提到了，上帝早在创世之前就预先知道我们、认识我们，就已经拣选我们，就已经爱我们了。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只是因为就像他对以色列人说，你是我的子民，我拣选了你们，我拯救你们出埃及，不是你们比万国更大，不是你们比万国更公义，反而你们是万国之中最小的。不是你们，因为你们没有公义，你们时常背逆我，只因为什么？我爱你们。这个认识包含了他就是定义，出于他的自由，他的主权。说实在，到最后我们为什么他拣选了你，他拣选了你，他拣选了你，他没有拣选其他人。但是这个认识包含了爱，或者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有谁可以帮我们念一章二十节？ 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上帝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 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这里是用创世之前就预先被神知道的。 相对来讲，如果认识是如此的话，当我们说我们认识基督，我们并不是只是认识他，记得很多的经文，或者记得他的一些教训，而是不只是有理解，也有你的意愿，你下定决心，或者你有这个意愿 will， 然后你用你的心，用你的情操，你是整个人的投入，你认识基督就等于是爱他，你是全然的投入。你要能够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爱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你就必须尽心尽力尽心尽意认识他，透过他的话语，从福音里面瞻仰他的荣耀。 OK， 好，这个大概是序言。大家我有的时候会讲话讲太多，所以你们有的时候可以把我停住。 我想先问一个问题， 请说。 今天提到的这些圣经的经节，你之后会？ 我会把它放到网站上。我会把，我现在在想说，以后是不是要印一个？这个大概是我自己准备，是不是要？还是我之后就放在网站上，你们可以自己去拉下来。反正这个我之后会放在网站上 ，OK， 就是我的 Facebook 那边连会有连接。还是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像辉嫩姐啊、郑大哥，我不知道在你们教会有没有提到这用这种，或者 中 啊哦中大哥中大哥不好中金钟的钟 OK 中大哥 金钟 金 我们教会好像比较少上课，都是听听讲道比较多。 OK， 从小就是主日学，然后就做礼拜，就是听牧师讲道。 嗯， 这课程很少。 其实这个也我也。应该是一个团契，我们只是有点像读书会。可能第一次我先 ，I don't know， 也许我讲话就会变得好像大家都在上课一样。 对，我们也没有小组啊， 也没有小组哈。 主日学，你刚提到的主日学，主日学就是 我们小时候是上那个大武山资本社的那个课程。 嗯嗯嗯。 所以没有成人主日学， 嗯， 了解，那是儿主。 OK。 儿童主日学。 OK。 东大哥从小就是基督徒吗？ 对，五代。 对。 嗯。Okay. 或者读过这本书的弟兄姐妹，我刚刚讲大概是序言的部分，或者我们可以继续。我们看第一章好了，第一章是中文的是基督的宣告。你可以发现它，其实你看这本书的目录，你大概就知道这本书可能跟其他讲认识基督的书有点不太一样。譬如说你很少会，它都是基督的什么，基督的什么，基督的什么。第一个就是基督的宣告，然后基督的神性，基督的人性，基督的信心。改革中洪恩堂的弟兄姐妹可能比较熟悉基督有信心。如果我问大家基督需要有信心吗，一般的弟兄姐妹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概念，我们需要信，但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需要信，而且他有信心。基督的成长，基督的阅读，第十一堂课，基督的祷告，基督的无罪之身。OK， 等等等等。那我们今天看的第一堂课就是基督的宣告，有点像是基督他自己说他自己是谁，他宣告他自己是谁。耶稣是谁，这大概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五节，没有这个比这个问题更重要的了，也没有问题比这个更有争议性的。前年上那个基督论的弟兄姐妹大家就知道，其实耶稣是谁，他到底是谁，他到底做了什么。 其中有很多是有争议性的。当然我们改革中有改革中的见解，我们既然这边大部分弟兄姐妹是在改革中教会，也大概就任性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对但是不论如何如果你忽略这个问题的话，就像我们刚刚读到的，你弃绝了知识，我就弃绝了你。OK， 这个问题如果你有正确的答案的话，它非常的简单，连一个孩子都可以拯救一个孩子，但是却又复杂到让神学家永远不愁没事做。Anyway， 这也是我第一次，我跟你们是第一次看这中文版本的。他们其实把我的中文修得好像很美，所以有的时候我也认不太出来，因为我不太确定，所以我就说啊，我真的有这样写吗 ？OK，Anyway， 所以，所以永生取决于我们如何回答耶稣是谁这个问题。你回答错了，你就不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你就没有父，你就没有永生。OK， 所以这个应该已经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动机，要让我们真的迫切的认识，尽心尽力尽心尽意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到底是谁。并不是说你要有完美的神学你才得救，按照你所得的信心，你当时所领受的恩典，你就应该按照你所领受的尽力来认识你的主耶稣基督。我的奶奶认识的耶稣，她可能没有办法讲出神人二性如何在一个位格里面，但是她认识的耶稣，只要认识的正确，那个就是她可以评以为得救的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死在十字架上，他真的道成了肉身，他三天之后复活，我借着信心我的罪得到赦免，因为我是罪人，他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的罪，就这样子，这么简单。OK， 但是我们如果既然我们在这里，我们就会讲的更多一点。你们可以看这本书里面22页、23页那边，它有很多圣经里面讲耶稣他的名号等等。OK， 我们继续看，为什么我们刚提到为什么我们需要认识耶稣，但是。更过于我们知道，理智上知道我们需要认识耶稣，因为他关乎我们的永生，但是在情感上面这个需要应该成为一个渴望。 OK， 我们应该有个迫切的渴望，但是有什么可以激励我们渴望认识基督？这个我大家可以分享，在座的圣徒们，你觉得有什么是可以激励你渴望认识他？我们读那腓立比书第三章，大家都很熟悉嘛。为要得着基督，那个保罗的那个很精彩的宣告。万事都是粪土。Good balloon. OK， 腓立比书三章，那是我们说啊，保罗是这样的，哇，他很 no， 那是讲每一个圣徒。OK， 那是讲你，那是讲我，我也要得着基督，万事都是粪土。但是我们是面对的就是，这个渴望从哪里来？有什么是激励我们的？ 因为我觉得是谁可以使我得救，是谁造我，是谁使我得永生。这么得到恩典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不认识耶稣是谁，不认识上帝，那个时候从圣经里面去认识神，那时候是很渴望。 所以那刚谈话之中，那大概是5年前的事啊，5年前的事吗？那时候，那现在呢？ 现在比较没有像一开始不知道他谁， 的那种渴望，因为那时候就想知道这个赐恩典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 OK， 也许是不是就是刚开始我们信，然后我们会有一种渴望，可是到了一定程度似乎是哦耶、oh yeah, 就是这样子，哦，我已经认识神了，是不是现在我就要服侍他，我现在要参与教会的活动，我要努力的去传福音，我要带更多人进教会，然后会被这些东西，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但是似乎就是我圣经已经读过一次两次三次，我大概知道旧约发生什么事，我大概知道他生在伯利恒，然后死在十字架上，好像有一种感觉是也没有什么在我在需要知道的，是我不知道这样形容是不是正确，大家有这种感觉吗？ 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他让他因为回应他的用信心回应他是谁这件事造成我自己生命的改变，然后这个改变会让我更想要知道这个力量的来源到底是什么。 嗯， 这个能力绝对不是从我自己来，因为我是被改变。十年前看的圣经跟今天看的圣经是不一，就那个深刻度是不一样的。那这样子的改变会让我自己想要更追求，然后更何况是圣经很明白的应许。面对面，刚刚比如说哥林多 后书 三章，你面对面见他的时候，你要完全像他。那我已经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时候都会让我自己觉得，哇！尤其是从我们一起姐妹一起生活，我们会彼此回馈，你是不一样的人了。那种改变，那种真实，那种因为相信而带来。整个人灵魂包括情感包括理智包括你的意志力的改变，会让自己更想要抓住这位改变我的主。 嗯， 这样有没有太抽象？就是用保罗的话，就是神的爱激励我。 嗯，也、yeah, 也许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因为读圣经知道说我们的改变那个能力是从上而来的，基本就是叫他从死里复活的大能，现在同样的大能叫你从死里复活了，给了你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上帝儿女，你自然会想说：我这个生命，如果我是要与他同死同复活，我是要活出他的样式的。那我现在这个改变，我总是要找到一个这个改变的模式或者 pattern， 它到底是什么 ？Right？ 好叫我越加效法他，越加像他。这应该是一个每一个圣徒应该很自然的。自然的一个新的情操，一个以前你从来你还没有信之前，你还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你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可是忽然你会想要更认识他。但是的确我个人是认为，就是那个渴望要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忘记，或者我们好像就是或者一般圣徒讲说没有那么火热，所以我们希望就是透过这个，其实最终就是从圣经里面看到那个动机是从圣经里面自己出来。我刚刚讲到就是说这些清教徒之所以厉害，是因为他们爱圣经，他们读圣经，然后他们读圣经读到一个程度会说，哇，这明明就是在我眼前的，为什么他们读得出来我读不出来，可是明明就是如此。所以今天我们看一个这个例子，就是我们的渴望从哪里来，并不是好像你是参加特会然后你会被激励一下，那个激励一下就没有或什么一种情感上面或情操上面的 manipulation， 就是我可以操控一下然后你可以火热，但是是一种良性的循环吧。你越仰望他，你越认识他，你越渴望认识他。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或者分离的祷告，来，这是我们主他在上十字架前几个小时，他已经对门徒们 他之前讲话的对象是34、15、16，讲话的对象是他的门徒们 ，right？ 一连串到17章，他讲话的对象是谁？ 天父， 天父 ，right？ 然后他向天父的祈祷。我们看一下我们主他怎么祈祷，他求什么？祈求的是什么？第三节我们刚刚读过了 ，OK。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然后第八节、第九节，有谁帮我们念吗？ 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 然后，第17节，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 可以念到20节好了。 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 我们的主在上十字架之前几个小时，他想到的是谁？他向他父所求的是，他想到我们，他的心在我们身上。可是他求的是什么？他特别求的是什么？要我们认识他，要我们领受那道，他的话语，要我们领受那真理。而且不但为这些人11个门徒，也因他们话信我的人求。 OK， 为什么我们应该要有，从哪里得到激励，从哪里得到动机，要迫切认识我们的主？因为约翰福音17章。因为你仔细想，你一旦了解，这是他上十字架之前几个小时，他想的是你，这是他为你求的，他为你求，他向他的父求，叫他们能够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叫他们能够认识那独一的真神，叫他们能够领受那真道，叫他们因着道成圣。不止如此，我们再看，还是17章第24节。 父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 约翰福音17章24节。我们仔细想一下，他求的是什么？子向父所求的是什么？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你所差遣我的我已经做，你所赐给我的人我一个人也没有失落。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他要在哪里？我现在不在这世上，我往父那里去。你仔细想，他向父求的就是我要这些人上天堂，离开世界，与我在，与我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17章24节，应该在每一个圣徒的那个丧礼上面讲。17章24节，Mark Jones 在这里提到，这本书里面提到，会改变你对死亡的整个的看法。你死亡不是因为你被车撞了，或者飞机失事，或者地震，或者任何其他东西，你死，你被召回天家，圣徒用的。 是因为父回应了子的祷告。我们的主是何等迫切要认识我们，要与我们在一起。一次次就好像他在天上，他还不是完全，因为父所赐给他的人还没有每一位与他在一起。所以这个就是关乎，只要新天新地还没有来之前，圣徒在地上总有一种不满足，我们的主在天上有总有一种不满足。因为只要有一只羊还在地上，就有一只羊还没有与他在一起。所以这个你仔细想，17章24节完全改变你对死亡的看法，你对你自己死亡的看法，你对你亲爱的人死亡的看法。所以 Mark Jones 他提到说，当我们的亲爱的人在主里面的人死亡的时候，我们的主所得到的远远超过我们所失去的。怎么说呢？你所失去的再亲爱的是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你的妻子、你的先生，但是你没有为他死，你没有用你的生命换取他的生命。但是当我们的主父回应他儿子的祷告，将父所赐给子的人叫他与我们的主他的儿子在一起的时候，他儿子所得到的是什么？是他自己用他宝血所换回来的，赎回来的。我们之所以要认识他，因为他渴望要认识我们。当你仔细想这个时候，你怎么能不认识他？怎么能不渴望认识他？每当你想到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我们的主向他父求的，他在上十字架之前最后一件事情，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同我在哪里。如果他不求，我们就不同他在哪里。可是他求，我们就有全然信心，他在哪里，我们也要跟他在那里。他既然这么的渴望认识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应渴望要认识他。 你可不可以解释这个因为？二十四节，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 Yeah. 希望你赐给我人与我同在。那你怎么解释这个？因为他说这件事是因为还没有世界以前你已经先爱我，这个逻辑怎么解释？ 通常神学家读到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五节，我们看一下第五节，求你使我同享你的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通常我们大概会解释说，大部分几乎现在全部的解经家，这个解释的荣耀是什么荣耀？就是上帝儿子他本来的荣耀嘛，对不对？这个荣耀是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他本来就有荣耀。现在求你使我，但是如果真的是这个，我们就说可能上主日学人比较熟悉这种说法，如果是他神性的荣耀，他本质的荣耀，你会遇到蛮多问题的。 Why?为什么？ 不用求啊， 这本就是属乎他的。我的荣耀，以赛亚书42章，我不与其他人分享。OK， 如果他要求的话，如果他求的是他属于他本质或者他神性的荣耀，那你还会遇到另外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子需要按照他的本质、本性、神性向父求，你就等于说三位一体有高低了 ，right？你就不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你是三神了。所以我们的英雄约翰欧文和 Thomas Goodwin 在这里讲到非常精彩，他所求的荣耀，这是关乎他第二位格独有的荣耀，也就是他中保身份的荣耀。你可以看到他之所以求荣耀是，父啊，我现在要到哪里去？你所差遣我的事我都已经成就了，我在地上荣耀了，你现在求你荣耀子，这都是关乎他成就了他那个中保身份。他要上十字架了，他一次也没有退后，一次也没有后退，他顺服，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他工作所该得的荣耀。 OK， 这就是关乎他道成肉身中保身份的荣耀。创世以前你已经爱我了， 我们都知道上帝先爱我们 right 不是我们先爱上帝，上帝如何先爱我们？ 在我还没有出母腹之前，在我在没有世界之前，我就被拣选。 但是你怎么被拣选？你怎么得救呢？耶稣替我们死 right 然后说，或者以弗所书的，在创世之前所有属灵的福气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了。这就关乎改革中神学会讲的叫做 Pactum Salutis， 救赎之约。我们所领受的，大家可能比较明白恩典之约，我们是领受了恩典之约 right 但是在恩典之约的基础或之先是有救赎之约。救赎之约是在永恒之中三个位格达成的协议。父说我创造了一群人，但是这群人会堕落，若他们堕落的话，按照他们应该所得的，按照我公义，按照我的圣洁，没他们都应该永远的死，永远的毁灭，永远无份于我。但是我却要拯救一群人，只说 OK，我们这是按照圣经的，圣经没有写这个对话，可是按照圣经的，譬如说父啊，你吩咐我的，我都完全顺服这一类，只说我愿意拯救这些人，我愿意道成肉身 OK， 我愿意死在十字架上等等。圣灵说我愿意把这个救恩实际的施展在每一个得到拣选的人的身上，赐给他们一个新的灵，赐给他们新的肉身等等等等。在我们能够爱上帝之前，我们原来是行为邪恶意志上与他为敌的人。但是有一天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就把这救恩施展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爱上帝，爱他的儿子，依靠圣灵。回答那个疑心的问题，因为创立世界以先，你已经爱我了。这就是关乎这些人是在创立以先，你已经赐给我了。父为什么爱子？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么多的，如果说创立以先你已经爱我，是讲这个永恒之爱，上帝是爱的本质之爱，这个就跟这个上文下文好像有点脱节。因为他讲的是说，正因为有这个因为这个字，因为跟你所赐给我的人要同我在一起是有关系的。那我们仔细想，圣经也是在约翰福音，父为什么爱子？为什么在创立以前父就已经爱他了？约翰福音十章十七节，或者说为什么现在子可以向父求荣耀？十章十七节，有谁可以帮我们念吗？ 我不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 为什么父爱子？因为子顺服，为父所赐给他的子民将命舍去。为此我父爱我，因为我将我的命舍去，因为再过几个小时我要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在永恒之中，在创世以前，我们就已经立了这个约，我就已经定义要拯救这些人。有一天我要生在马槽里面，生在女人之下，生在律法之下，我要降卑，我要受尽一切的羞辱，但是我一次也不后退，我一次也不退缩，我顺服以至于死。现在就像以赛亚书五十章的，好似他现在跟父说，你注意在约翰福音里面，尤其在分离祷告里面，有很多耶稣用的是已经成就的语气。可是譬如说他没有上十字架，现在时候到了， 来荣耀你的，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是关乎他用已经成就的语气来表达再过几个小时或者还没有成就事之确信，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因为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这就是关乎因为在创立世界以前子就已经要取一个肉身，他要凭着这他取的这个肉身来顺服他的父，而且要顺服以至于死，为此父爱他。你懂我的意思了吗？为此父不得不回应子的求，父没有办法向子说不，这就是我们确信，这跟你我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因为父爱子，因为子将他的命舍去，为此你我得救就有确信。不是因为我们够顺服，不是因为我们够好，不是因为我们好像我们够圣洁，而是因为子他顺服，所以父爱他，所以父回应他的祷告，所以父说凡子所求的他一样也不能说 no， 你要求万国我就赐给你万国。这里就是这里子就是向父求，因为他顺服以至于死而所应该得到的赏赐，为此父爱他。这也可以理解，就是我上次讲到提过，为什么特别是在他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right? 因为那个受洗就指向他三年之后确定他要在十字架上受那真正的洗礼。当他说我还有一个洗礼还没有受，我是何等迫切，就是指十字架上的洗礼。 anyway， 这应该让我们更渴望认识他，因为他求这个就表示他是多么的，他在创世以前就已经爱我们了，就已经认识我们了，而且就已经知道他要有一天在时空之中他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此他可以向父求，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我们可以再想，这书上没有提到，复活以后你可以想象他得荣耀的时候，天上的天使他的父是多么的迫切，现在只要回到天上。但是他有回到天上吗？他在地上留了40天。 Why？ 为什么留了40天？好似他好像跟父讲说再等一下再等一下，我还有事情，我还要跟他们在一起，我还要问约翰，我还要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我要听到他自己说。他渴望与我们同在，渴望到一个程度，甚至我们可以说他 delay 延后他回天家。回天家那是多么荣耀！天上的那12营军兵本来是可以到克西马尼营救他的，现在在天上何等迫切等待他们的主回到天家。可是他留在地上40天，所以这一切我们思想这个，应该是让我们凭着他自己的话语，凭着这个都是圣经中自己的，我们没有讲出乎于圣经的，我们读到圣经，这应该要 motivate 激励你更加认识我们的主 right？ OK， 现在8:15，我们再讲15分钟可以吗？ 常常不太需要他，这是一个对比，就是那个渴望会继续长，我们知道，可是相较你刚才这样子的解释，就会发现，哇，他是真的那个爱的热切，是真的在经文里面。 对，所以这本书很，或者说清教徒，我们通常大家对清教徒可能一般印象就是那种很刻板，然后很律法主义。做这个做那个要守主日怎么样怎么样，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神学，这些都是基于清教徒的神学。哥德文都讲到这些，欧文讲到这些，清教徒的神学是多么的，这个是真正的，真的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当你仔细想想到这个，大家还没有什么想法或者问题？ 22节，他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这里的荣耀是 Yeah.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大家有什么想法吗？在这边，十七章里面有很多的奥秘。阿米，你应该每一个圣徒每次读一次，然后你就想，哦，这到底是 what 啊？什么使他们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What 什么意思？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所以至少从字面上，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是分享父所赐给他的荣耀。这是关乎我们知道这个荣耀。神学上，如果你仔细的分，这并不是属本来就是归属他的荣耀，因为归属他的荣耀不需要父赐给他，是他本来就有。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是同荣耀、同尊荣、同永恒、同权柄。所有一切是同的，不需要父赐给他。但是如果有一个荣耀是所以父之所以赐给他，是因为他道成了肉身，他有一个中保的身份，他按照他是中保的身份，父因为他顺服，他完成了父所赐给他，所以他荣耀了父，父就赐给他这荣耀。而这荣耀在二十二节，刚刚钟亮说也已经赐给他们，这个他们直接讲是信徒，使徒们 right， 但是我们也可以间接的说赐给凡属于他的人，所以我们是有份于他的荣耀。这个顺便就刚好接到我们刚刚讲的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是仰望他的荣耀就荣上加荣。所以赐给他荣耀怎么赐给我们，这是什么荣耀？具体一点，就是因为我们有他的道，有他的真理，我们在他真理中成圣。在这边讲到 right， 刚讲成圣的概念，我们活着因为我们瞻仰他的荣耀，我们思念我们的主是谁，就是我们在这里过去一个小时在讲他如何的荣耀。我希望透过这次大家就是刚才大概一个小时分享，也许你对我们主的荣耀更多一层的认识，这个就是瞻仰他的荣耀，是凭着他的话语 right， 凭着他的话语你真的在默想这到底什么意思，这到底什么意思，这样我们就荣上加荣，变得像他一样，就有份于他的荣耀。就最直接就是我们今天想可以这样理解，重量这样可以吗？或者另外一个概念，在前面第十五章里面讲到那个葡萄树的那个概念，枝子和不能够离开葡萄树 right， 我们基督徒定义上是什么一直讲的，与基督联合，尤其改革中会最强调这一点。在所有的福气里面，你要有属灵的福气，你要称圣，你要称义，你要成圣，你要有儿子的名分，你要得荣耀。你在基督之外，你这一切都没有，你只有在基督里面 ，in Christ， 在基督里面。保罗一次又一次提到，在基督里面，在他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人。OK， 你既然是与基督联合的人，你就有份于他有的，你就有份。OK。我们有儿子的名分，我们甚至可以分享他的荣耀，但是他如何荣耀他的父？所以我们可以再仔细的想，我们就从十七节，父啊，我在地上荣耀你，他怎么样荣耀他？这关乎是最终这个荣耀的表现，就是他上十字架，顺服顺服以至于死。或者十五章第十节，十五章第十节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留在我的爱里面，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常留在他的爱里面。你怎么差遣我到这世上，我现在也差遣他们到世上。父怎么样得荣耀？因为子顺服父。我们怎么样得荣耀？因为我们顺服子，我们荣耀子，子荣耀父，所以父荣耀子。我们荣耀子，顺服子，子就荣耀我们，就有份于他的荣耀。我刚提到就是成圣这个概念，用另外一个字表达就是顺服嘛。 顺服，我们被造就是要顺服上帝，就荣上加荣。 OK， 好吧，我最后提到这个之后，所以也许透过今天你回去再读这第一章或者引言，你就可以看到，哇，有很多你其实可以，所有这些书籍都是帮助我们，或者讨论，或者读书会，或者成人主义学，最终的目标都是帮助我们回到圣经，然后再看这段经节啊，哦 ，OK， 原来这是讲的，哦，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个，原来就在经节里面。我们最后想一下，最重要的诫命，我们的主讲，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个一直都没有改变 ，right？ 我们也讲到爱，就是必然是要认识 ，right？ 你没有认识，你就没有爱，认识也必然有包含爱，不是只是理智上的。就像亚当和夏娃，亚当认识夏娃，与他同房。这个对以色列人的命令是如此，对我们的命令也是如此。都没有改变 ，OK。但是我们真的能够，我们的意愿、我们的情操、我们的心智、尽力、尽所有的全人爱主吗？常以为亏欠。我们的主如何爱他的父？我们之前有讲到一个概念，就是主耶稣在地上他所做的一切事情，既然他是真实的成了一个人，他所行的一切事情他也必须依靠圣灵，他行的神迹并不是因为他就说我是上帝的儿子我可以行神迹，因为经文讲说使徒行传，我每次都忘记使徒行传十二章二十八节吗，看一下， 十二章没有二十八， 还是十章？我是总是会忘记是十章三十八还是十二章二十八。 十章有三十八。 十章三十八。 嗯。 OK。好。有没有帮我们念阿宝？ 上帝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上帝与他同在。 或者马太福音十章十二章二十八，应该是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 有没有？ 我若靠着上帝的灵赶鬼，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 OK， 改革中的神学，这个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强调基督耶稣他道成了肉身，他是真真实实的成了一个人。如果他是真真实实的成了一个人的话，那么人要顺服必然是要依靠圣灵才能够顺服，你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的意志。就连亚当在还没有犯罪之前他都必须要依靠圣灵，这个延伸出来有这我们先不提好了。巴文克、约翰欧文都有提到这个概念，人定义上就是要依靠圣灵顺服上帝。OK， 你不是凭着自己的。人之所以犯罪，亚当之所以犯罪，就是他没有依靠圣灵顺服上帝，他依靠自己的意志。所以如果我们的主要顺服，定义上他就必须是依靠圣灵。他不只是他自己讲他是依靠圣灵赶鬼，不止彼得讲他是依靠圣灵行这所有一切的神迹奇事，他并不是只是好像作弊说我是上帝的儿子反正我可以做这一切事，他也必须依靠圣灵做这些，就像我们一样。所以他爱他的父，他也是必须依靠圣灵。我们这并不是讲说上帝就是爱本质的爱，而是说他是顺服的，顺服他父的爱。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想说，我们怎么可能够全人的爱主耶稣，但是被赐予他的灵的人，我们可以，并不是说我们的爱就完全 ，right？ 并不是说我们的爱就像我们主耶稣的爱，他是完全的，没有瑕疵的。一次也没有退后，我们会跌倒，我们会有不顺服的时候， 但是因为我们与他联合，但是因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确就有那个新的意志、新的情操、新的渴望。那个渴望应该借着我们刚刚所做的读经得到激励，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控制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尽心尽力尽意尽性，不是完美的，但是的确可以凭着圣灵，而这个爱也蒙天父所悦纳，因为我们是在他儿子里面。有的时候我们进前到一个程度，就说啊，我们所做的上帝这个都好像啊，都没有什么，都不，如果你是凭着圣灵按照他的话语进，出于你真的出于你心里面的那个顺服，就算是不完全的，那是得到父所悦纳的。上帝为什么爱我们？如果我在这边讲，尤其是洪恩堂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爱，因为我们爱，因为我们爱耶稣，所以上帝爱我们。大家会不会有什么反应？宝妈或者怡心，你们会有什么反应？如果我对你们讲说，因为我们爱耶稣，所以上帝才爱我们。 我本来想要反过来讲。 对，这是正确的 ，right？ 近前的不是 ，no， 不是因为我们爱耶稣，所以上帝就说好，那我啊，圣经怎么说？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16:27，这最后一段，我们看这个，看完这个就你们就下课，sorry。因为我们都会说，不是我们爱，我们没有办法爱主，是主先爱我们，我们才能够爱。然后这没有错，但是谁看到那一节可以帮我们念出来？16:27，约翰福音。 父子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 父，天父爱你们，哦，没有问题啊，我们都知道父爱我们。耶稣怎么说？有原因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上帝爱我们？因为我们爱他的儿子。所以我们这之前在成人主义学上面有讲到，不是我们爱，是神先爱我们，这是关乎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的好，我们先对上帝的爱有所回应，或者先看到上帝好，我们先爱上帝，上帝就说、哦、OK， 那你就值得我爱你。不，完全不是。但是圣经中也的确说很明文的，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说，你们现在不用向我求，父自己，你们向他求，透过我，你们现在可以到父面前了。 You have access to the Father， 父自己爱你们。他没有停在那，因为你爱我，并且你信我是从他那里来的，所以这个爱是有条件的。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爱？所以改革中神学很精彩的帮助我们，上帝的爱，如果我们不按照圣经的理解区分上帝的爱，我们就时常会犯错，会落入譬如说反律法主义。反律法主义就是上帝就是无条件的爱你，你不需要，你可以，你怎么样，你就是来到上帝面前，你怎么样上帝就怎么爱你，因为你有上帝的形象。 No， 上帝是给你重造一个他的形象，按照他的形象给你塑造一个新的人，那新人有他的圣洁公义和知识，那是爱上帝的人，定义上是如此。但是上帝并不是因为你先有圣洁公义和知识才爱你，是因为他先爱你，然后给你造一个新人，让你能够爱他。所以我们会说上帝的爱，他的爱，他创造了世界以后看一切事情都好，他爱所有他所创造的，但是他对人又有特别的爱， right？ 他创造人之后有看这为甚好，但是在所有的人之中他有这个，他对人都爱，但是对他所拣选的人又有特别的爱， right？ 你现在之所以能够活着，就算你不认他，你不信他，你之所以活着，就表示上帝的爱还临在你的身上，他没有按照你现在就应该得的马上把你雷劈到地狱里面去。但是对他的子民，他又特别的爱，赐给他 他的独一爱子。但是他独一的在这些选民之中，我们又可以做更清晰的分辨，上帝有一种拣选的爱，这是在创世以前他就已经拣选我们，然后在时空之中这个爱又是透过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展现出来，这个都是无条件的，不是因为你有什么，只因为是出于他的爱，他的主动，他的拣选。我们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他拣选了慧嫩姐，他拣选了钟亮，他拣选了在座的弟兄姐妹，可是为什么没有拣选我的好朋友，为什么他就是不信，你懂我的意思吗？不是我比他好，全都是没有条件的。但是又有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父爱你们，因为你们爱我，你们爱我就守我的命令，就常留我在爱里，正如我爱我的父，就常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就常留他的爱里。这个是有条件的，这个是有神学家会说这是 love of complacency， 就是得到满足的爱。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落入那种，不会落入反律法主义，就是无条件你做什么都可以，你要爱基督，要顺服他，就常留在他的爱里面，你要爱上帝，顺服他的命令，就常留在上帝的爱里面。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越效法基督，越顺服基督，上帝就越爱我们，因为他不能不越爱我们，因为我们越来越有他儿子的样式，他就不能不越爱有他儿子样式的人，是这个概念。所以我们把上帝的爱，这个爱就是说可以说是友谊之爱吗？神学上面，或者得到满足之爱，是有条件的。你不能说你胡作非为，上帝还是无条件的爱你。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女的话，你顺服他，你爱他的儿子，上帝爱你。 OK，二十九页， 比如说第二段的最后一句话，这就凸显我们不只凭着我们的全心，也是出自我那时候卡在这两个哪里不一样。你刚才是不是稍微解释了这个东西？ 爱神的四个钥匙 在哪里啊？ 二十九页， 然后 第二段的最后一句， 第二段就是 你不要，你这样 凭着我们的全心。 哦，好，我看一下英文。 我看一下我的出处，我有打算的，全新的 好像有你跟 他 们的解释，说我们的出处是，这就是 三个大 块 的，真的，这么大的是你的圣意。 你可以顺便解释一下下一段，看不看奥古斯丁？很少。嗯。其实我自己看这一本跟前面不太一样，上次讲了一个预言。下次 我要先问问题了。哦，OK，奇怪，为什么我的字好像跟他对不起来？哦，OK。哦，他这边大概只是要强调，就是说，都是出于心的，所以不是只是凭着你的情操。因为这边心他是在讲什么？第一，在前面几段他说心可能跟我们的the pure， 就是讲清心的那个部分，是主要是关乎我们的意愿，不是只是你愿意爱，而是。这个意愿以后出于，我觉得不要太技术，好像出于或凭着，就是说不只是你的意愿，也是你的情操，也是你的智力，有关于你的知识 ，OK， 也是 affection， 你是真正有那个情感。 我想他在这里主要强调的就是说，那个爱是 involves 是关乎你的整个人的 ，OK， 不是只是关乎你的情操，不是只是关乎你的意志，不是只是关乎你的心智智力 ，OK， 是全人 ，OK。好，我不知道，我想这边大概是这样子吧，嗯。你说下， 没有人会质疑基督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他的父，但是并非每个基督徒都确信自己可以如此效法基督。 嗯，就是我们刚刚讲到，我们好像有的时候会说啊，那个是他可以，可是我因为他是耶稣，因为他是上帝儿子，所以他可以，但是我们也要如此。奥古斯丁他说，凡神所命令的，对他子民所命令的，他都给予。就是他给予， 做得到的意思啊， 对，你做得到的意思，就是说他 whatever he commands he gives， 就是说他不是只是给你 command， 就是保罗也有讲说，那个那节经文是怎么说啊？我们所受的试探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够承受的，他所命令我们要顺服的不会是超过，他都已经赐给我们能力可以顺服 ，OK。可以，对，我刚刚讲的，我讲的用中文 ，you can do it with all your heart， all your， with 你全部的人可以 ，not perfectly， 不是完美的，不是说没有你不会跌倒，但是你可以，不是因为你自己可以，而是凭着圣灵可以，你也必须要如此。你的定义就是你是基督徒，你就是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爱主耶稣。爱主你的上帝和他所差来耶稣基督的人 ，OK， 那个爱和认识，我们一再的强调，你几乎可以把它交换，你必然认识他，才能够爱他，你爱他，你必然就认识他 ，OK。 我还是卡在你那个全然，跟不完美如何并存？ 全然就是有没有人可以帮忙以心？ 我的理解是尽力按着神所赐的，我的理解是这样，但完美对我来讲是有一个很清楚的标准，对我来讲，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做到像 我尽力了，但是有点像我尽力了，但是 每个人的程度是不， 对我来讲就是。唯一的完美只有在基督的顺服吗？他所表达的，那我觉得当然我们这一生都不可能，这一生都不可能达到那里，所以我会把完美的标准是放在那里，我的理解是 但是可以尽力去做，是这样吗？ 尽心，对，我回答的也很心虚， 就不一样， 而且是不是这个也关乎到说每个人，因为每个人所领受的恩赐也不同， 对对，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那个能力吗，信心吗，还是怎样，就是也不同，所以回应出来的达到的， 按照律法只有基督一心爱神，律法要求完全的顺服，这是我们无法做到的，但是就福音来说，神出于他在基督里的慈爱与怜悯赐给我们能力来一心爱他，我们的爱肯定不完全，但是神对他儿女蛮有恩慈，他悦纳我们诚心献上的爱，好似我们尽了。 OK， 所以这边讲到的是什么？如果说我们要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就是那你一个律法也不能违背，因为凡违背其中一条的就是违背了全律法的那种律法，那个就没有人可以做得到 right， 也没有人可以按照那个可以得到上帝的悦纳。如果你要觉得我是能够靠行律法得到上帝的悦纳，那你根本就是在骗自己的人， OK。 所以这边有一个Mark Jones 在这边做出一个 difference， 一个是legal obedience， 律法上的顺服，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相对律法上顺服，这边福音和律法 的确在改革中里面也是强调福音和律法之间的差别。律法上面的顺服和福音上的顺服是不一样的 ，right？ Evangelical obedience， 福音上的顺服，就是因为你被赐予一个新的心，有圣灵在里面，所以你愿意顺服，而且你也可以顺服了。你本来是全然无法顺服，你是罪的奴仆了，现在你是义的奴仆，你甚至可以说你不能不顺服。而这个顺服是真的是出于你心，而不是法利赛人那种我是行为，我是想要靠着我的行为赚得上帝，靠着在法律上面好像赢得上帝的诚意。不，现在既然你已经是因为你是在他儿子里面诚意，所以上帝在是在他儿子里面看你和你所有一切所行出的善行，而这善行仍然会有缺陷，仍然有的时候会不完美，你会跌倒 ，right？ 你要致死你的罪一次、两次、三次、十次，可能还是致不死。可是你试着这个罪，以前对你来说一点都没有差别，现在对你来说，你必须要致死它。只要你诚心的，而且是出于圣灵的，那这个就得到上帝的悦纳，这个就是你的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可是他也告诉你，你在地上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完全成圣，直到你见主的那一日。OK， 这样子的概念 OK 吗？所以福音的顺服和律法的顺服是不一样的。OK， 只有一个人完全了那律法的顺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顺服是毫无瑕疵的。OK， 但是因为我们是与他联合，是在他里面的，所以他的父看我们就如看他的儿子一样。看我们的顺服也如同看好似那儿子的顺服。好吧，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还是我们以后讨论内容不要这么多，讲话不要那么多啊？你点头。 你今天这一课上线，你会觉得以后一课是一张还是两张？就有你自己这样带你的感觉， 应该一张差不多吧，大概两张。 你会希望我们做他最后的 讨论吗？ 还是你？ 哦耶，他还有题目哈。 还是你愿意自己设计题目来引导我们？ 我觉得你们看你们要怎么样。其实我们讨论，然后你读过以后，你应该对这个问题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难度吧。 什么问题啊？我问他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其实有问题，但我不知道怎么问。不是，我对位格，我对死在十字架上的是位格的死，还有刚刚提到，就是本质的爱，他所求的不是他本质的爱，然后又提到位格的爱，所以我对位格。我的意思说，位格不是包含了，位格不是已经包含了神性跟人性吗 ？OK， 那是不是位格也同样包含了这两个部分的荣耀 ？Yeah， 你可以这么说。 所以我刚刚有听到一段话，不知道是我听错，所以我想把它确认，就是说，如果以这样来讲的话，他所求的不是本质的爱，我可以理解。 嗯。 但他求的是位格的爱吗？啊、不是，我讲错了。等一下，我讲错了。荣耀，他求的是位格的荣耀。 OK， 约翰·欧文提出一个很重要，对，没错。约翰·欧文提出一个很重要，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有他独特的荣耀，而且是只有他有这个荣耀。为什么只有他有这个荣耀？因为只有他道成肉身。因为只有他这个位格在时空之中取了人性，在这位格之中，人性和神性联合。按照我们的加克顿信经，是不会改变，不会混淆，不会分割，不会切，不会隔离，不会分割。OK， 也因为如此，所以他有他独特的荣耀，甚至是父没有的这个荣耀。 圣灵也没有的，因为父没有道成肉身，圣灵没有道成肉身。 OK， 这不是说好像子的荣耀在质量上多过了父的荣耀或多过了圣灵的荣耀，但是我们会说他之所以求荣耀，就是因为他有一个中保的身份，因为他道成了肉身，所以我们会说这是他第二位格独有的荣耀，他向父求，是这样的意思。 老师， 对，所以我 的老师你要心理准备，我们要继续绕哦。你刚才的东西，我真的已经很多东西。 我解释我卡住什么？因为我现在脑袋瓜就会想位格的荣耀。 OK， 稍微等一下哈，因为我们现在讲到的这是一些基督论的东西，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从来没有这些用词，不是圣经中用过的，但是我们在前年在洪恩堂上过基督论的课，我会建议大家读这个，还有另外一本书也是我翻译，也是 Mark Jones 的，它是叫做认识耶稣是谁，一本比较薄的书，我们就是用那本书，我会建议大家看那本书，特别是那本书曾少凯写了一个蛮长的引言，大家可以看，因为曾少凯是特别针对华人教会之中很多对基督认识的错误而提出的一些提醒。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讲到已经有一些很技术上的问题，可是我会鼓励大家没有关系，之所以你会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我们今天提到了，也许提到譬如说约翰福音17:24，子居然能够向父求，而且父应许他，那如果你仔细想，如果这是三位一体，他是同等同荣耀，子怎么能向父求，而且在创世以前那个的爱，那个的荣耀又是什么，所以我们才会提到这个位格和他独有的荣耀等等等等。我会鼓励你们大家可以读那本书，但是我不太确定可以在今天的这些已经就是有一些是蛮技术上的问题，那也不是说这么的难，可是你必须要熟悉那些用词和那些用词要怎么用，你才能够就是比较疑心，应该比较能够把握这些概念。或者秀燕姐吴大哥， 那本书我看了第二次发现，我第一次到底有看过吗？然后看过第三次发现， 其实 书我有懂过吗？ 其实那本书虽然比较薄，可是那本书技术性比这本书更多。对，对，就是这本书。 像带着绕，我真的觉得就还没有这个。 我问是因为那本书我看了，那也在你的参与主日学，你之前有一两课也刚好讨论到这个。那因为我就是有这个问题，我在听，但是我今天就是。 所以你的问题到，所以你能够再讲一次吗？我们试着最后。 我的问题就是，我卡住的点很，就是很，我就钻牛角尖了，但是我就是要解开啊。就是。位格的荣耀如果包含了神性本质的荣耀跟人性部分的荣耀， 好， 那他所求的那个荣耀，你很清楚的说他求的不是本质的荣耀，那为何又出现后面又听到说所以他求的是位格的荣耀，因为位格的荣耀包含了神性跟人性，既然你说 OK 我懂了你的意思， 你懂我的意思， 严格来说我们会说正确的讲就是说第二个位格有他独有的荣耀，这个是父没有，这个是圣灵没有的，因为他道成了肉身，因为他有一个中保的身份，这个荣耀是关乎他忠心了执行了他中保的身份，所以因为他荣耀了父，因为他顺服以至于，所以父因为他执行了完成了这中保的职分，所以父荣耀子，这是子独有的荣耀，所以严格来说我们会说这是 his mediatorial glory， 他的中保的荣耀，所以不是他 位格， 对，所以我刚应该很仔细，我没有直接讲说是他位格荣耀，可是我会说第二位格有他一个独有的荣耀 ，OK， particular to the second person of the Trinity， OK。 最好的说法是他中保的， 对他中保职分的荣耀。可是 Goodwin 也会讲说，因为他有这个，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有他的 personal glory， 这个直接翻译成中文就是位格上的荣耀。可是我们现在就。对，所以这是所以我们就说你讲的他求的就是关乎他顺服应该得到的荣耀，这就是关乎他中保职分的荣耀。 因为如果你说 对，因为位格，如果你要讲是位格的荣耀，求位格，那因为位格的荣耀也包含了神性本质的荣耀。 所以你看他道成肉身，他就一直维持道成肉身道。 OK， 我们再讲好了，最后一个技术上我就停不住，因为这个我很喜。我们通常不会说他，如果你是讲 Trinity 的话，你通常不会讲说位格的荣耀。所以神学上面我们又会讲，有一些 language 同样的字是essence appropriate 或者 person appropriate。这个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字是关乎它本质，这个字是关乎用在它的位格上面。荣耀这个字，如果你是讲 Trinity， 通常不是 apply 在位格上面，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三个位格是同一个荣耀，你不会说这个位格的荣耀，这个位格的荣耀。我们今天特别会说，第二个位格有它特别荣耀，是指因为 the only reason， 我们讲这个，按照圣经的启示，他求的，如果你真的去看的话，你不要造成三神论，或者说次子论。子是低于父的，你就必须说这必然是关乎他中保职分顺服的这个荣耀。 OK， 所以通常荣耀 is essence appropriate， 就是只是关乎他的本质，三位一体的本质，或者就是神性。 OK， 荣耀你不会把它，但是我们之所以会说第二位格有他的荣耀，是因为就是这样，这样可以吗？ 可以。 所以我们今天已经 introduce 很多，有 introduce 有很多神学的概念，很多神学上面的区分了。OK， 我告诉你们，在这里，好了，我实在讲，你们在这里上的基督论会比在改革中神学院上基督论好很多。 我自己的感动点倒也不是神学或非神学区，而且这个东西是先人传给我们的。 Yep， 我们却不能言。 不能怎样？ 不能言论，没有东西可以讲。这件事是一件很，对我来讲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他给了我们，但是 你现在指的是圣经还是改革中神学？ 就是这个是我们要领受的，每一个相信神的人应该领受的东西，我们也被传承了。但是我讲不出来。你叫我今天我。 那、no， 我们不需要一定要那么技术，只是这些概念，我们应该就是说这些。基督论并不是好像只是为了神学上的好像，对，这些是因为我们的先贤们，他们为了要认识我们的主，所以他们按照圣经的启示，透过时间，然后我相信也是透过圣灵的保守，归纳出这些真理，关乎我们主的真理，不是因为只是为了神学上的好奇心，而是因为这些人就像我们一样想要认识主，因为我们爱我们的主。对， 想基督，其实我们讲的是如此的，跟我们所领受的，我们能够分享是如此的有限。 但是你传福音，你不会去讲说哦，他是一个位格，两个神性。你传的就是你是罪人，你需要，你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罪。上帝爱世人，如此的爱世人，将他的儿子赐给了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就是这样子。这就是福音。可是你一旦认识福音，你会有很多可以，你想基督他到底是谁，他到底做了什么，他为什么说这个话，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这个内容关乎什么，这些你有很多可以去越来越认识他，越来越爱他的。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了。好，主啊，求你祝福这团契，也求你真的是洁净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所思念的，也真的是让这个成为我们的喜乐，因为我们透过这一切的讨论，透过这一切的分享，让我们越加认识我们的主，而领受了你儿子名分的人，不外乎就是要如此，就是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认识我们的主。就求你祝福我们这渴望的心，成全我们这渴望的心，也祝福这个团契，也让这团契能够造就更多新庄的圣徒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